service chakvarisu yaka diva chabrahmano yungam mehikatang punyam sarvasampati sadhikam sabhitang yanamaditva samaga sasanerata pamodaraitantu arakasu visheshatu arakasu visheshatu punyabhagamidam chanyam samangadamakaritam anumodantu tanzambe anumodantu tanzambe medine chadu sakege medine chadu sakege medine chadu sakege. 可以放松自己，来练习几分钟的慈悲观 Metta Bhavana， 练习几分钟的 Metta Bhavana。 Sabka Mangalihu sarga mangale huye. Sarga mangale huye. Yuan yi qie zhong sheng分享我的功德，分享我的安详，我的和谐，分享正法。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解脱、解脱。 Sarga mangale, sarga mangale, sarga mangale, tira mangale, tira mangale, tira.Sadhaka tira mangale hove, dure amangale hove. Shuddha dharma sabke man jage, Shuddha dharma sabke man jage.Mukti dukha se hoyere Sabika mangale Sabika mangale Sabika mangale hoyere Beti tira mangale hove Beti tiraMangale hove, dure yamangale hove re, dure yamangale hove re. Shuddha dharma sabke man jage, shuddha dharma sabke man jage.Mukti dukha se hoye re, Mukti dukha se hoye re, Sabika mangale, Sabika mangale, Sabika mangale hoye re.Dhamma Setu Parishuddha Dharma Ki Jyota Prakashit Hoye Re Is Pradesh Ki Sare Prani Mangal Labhi Hoye ReDhamma Setu Parishuddha Dharma Ki Amrit Varsha Hoye Re Sare Desh Ke Sare Prani Mangal Labhi Hoye ReDhamma Setu Se Shuddha Dharma Ki Ganga Pravahit Hoye Re Sakala Vishwa Ki Sare Prani मंगल लाभी रे सुविग मंगल सुविग मंगल सुविग मंगल रे जन जन मंगल जन जन मंगल जन जन सुखिया रे जन जन सुखिया रे जन जन सुखिया।